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1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在周六的傍晚跟各位相见了哈。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们准时用音乐的方式和各位相约。那具体的参与办法有以下的几种。首先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那传统的电台的方式就是 FM98.2 AM927。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更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视频的方式又有以下几种。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各位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各位直接点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当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的。 欢迎大家在这个周六的晚上呢，来跟我们一起进入到挑战新歌声当中。一起来听歌啊，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听的音乐。那么接下来还是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位嘉宾。 哦，噔噔噔噔，就是手动配，不是 纯人声， 对，纯人声配。 昨天晚上那个嘉宾那个 鼓掌， 自我鼓掌， 对。所以今天到底是怎样一位大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对，其实要是说让我们俩来介绍一下他的 title 的话呢，前半个小时的节目我估计也就这么被我们两个口播就说下去了。 天哪，这么厉害。 对，我差不多，我扫了一眼好像差不多能有那么个十来行吧。 哦，好吧好吧，那这样我们就让我们的嘉宾亲自为各位介绍一下啊，说一下自己。来亮相啦，我们的小美女。 谢谢 主持人的引荐。大家好，大家晚上好，然后主持人小哥哥小姐姐你们好。 嗯， 哇哦， 对， 哇哦，你还 没 有 说 你叫什么。 之前的朋友们大家好。 你还没有告诉大家你叫什么。 我叫凯伦 Helena。 嗯，对，所以啊，在这儿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凯伦是我们今天嘉宾的真实名字，真的叫做凯伦啊。 嗯，是是，嗯， 对，那我们接下来还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好的， 这个，今天来到节目的这位小姐姐啊，凯伦呢，是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以及这个美国这是辛辛那提音乐学院表演艺术演奏家学位啊，这个在。中国呀，还有中国台湾呐，中国香港啊，美国、欧洲等地呢，也是举办了好多好多场室内以及个人的独奏音乐会。独奏了什么呢？这个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啊，这个小提琴。 哎，没错，在左下右下角，大家可以看得到。 你想想，能开这个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的人，是独奏音乐会啊。 嗯， 还是非常厉害的哈。所以说这个时候又为我们节目的挑战环节埋了一个梗，埋下了一个伏笔，各位也可以多多的参与到节目当中。你们希望我们的小姐姐今天为各位带来怎样的内容，怎样的歌曲，怎样的曲目，以及各位看到小姐姐之后的感受，都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方式参与进来。 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 是的，我好期待，因为好像在节目当中很多乐队会过来带一些乐器哈，单人的很少会带乐器过来， 对，或者是单人带乐器过来的基本上都是吉他呀 对、这个、对，就比较常见 了，再多要不就是手鼓， 对，突然觉得哎，今天的小提琴值得一看， 很古典很高端。 没错， 对，那我们也期待一下今天开论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精彩的表现啊。那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今天由开伦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原唱是任素汐 的 《我要你》， 我要你，很经典的一首歌曲， 还是一首传唱度比较高的歌啊。 我们一起来欣赏， 来先来听一听，看看这么古典、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小姐姐，她的歌声是什么样子的。 好，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一起来感受一下， 我要你。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凯伦，我要你。 我觉得小姐姐的声音是一个非常古典的状态， 真的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点黑胶唱片的感觉。 黑胶，对对，真的是，我想到的是邓丽君。 哎，对， 有很多的转音跟邓丽君很像， 对对，声音的处理特别的古 典风，或者说更像是刚刚出唱片的那个时候，就是、嗯、整个世界范围内刚刚开始流行出唱片的时候， 嗯， 整个的包括当时的中国台湾还有香港，包括内地的一些、 嗯、 女歌手演唱的一些风格。 嗯，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小姐姐在我们的直播间将 挖到宝了，今天 对，将掀起一股复古风的感觉啊。 过奖 、嗯、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既然提到复古风，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一个比较喜欢这种古典艺术或者是说比较经典的音乐的一个人？ 我确实喜欢，我比较喜欢，因为像我这个演奏的我的小提琴这个专业嘛，本专业、嗯，我们在这个从小乃至于到我就是继续上学还有深造、 嗯嗯、 我们学的都是比较古典的一些音乐、 哦、 嗯， 嗯，然后呢平常我觉得说我也可以建议大家啊，就是多听听这个古典音乐、 嗯、 还有就是说偏怎么说偏古典的一些流行音乐也是可以的，我觉得是现在人们生活压力比较大嘛，然后我觉得听听这些音乐可以让我们就是减轻一些压力、 嗯、 舒缓一些压力， 慢慢放松下来、 嗯、对对对对对。当然流行音乐我也非常非常喜欢， 嗯， 我今天准备的歌全是流行音乐的那个、 是的是的是的。哎，说实话第一次见到我们的凯伦的时候、嗯、并不觉得她是一个复古或古典风的女生， 对， 但是一听一开嗓啊，突然觉得哇天哪， 尤其是那个转音真的很棒、嗯、 对对对。所以你在唱腔上有特意的往古典方面去走吗？还是 当然我唱每一个不同风格的歌的时候，我会尝试着去往那个方向去靠。 哦，嗯，所以这句话 还是有这方面想法的。 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它很百变、嗯、就是不同的风格它都有不同的处理办法。 对，非常棒。 嗯，小姐姐好会夸人。 对，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啊，来自于凯伦的《我要你》，不知道大家听过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嗯、如果有，就是觉得凯伦唱的特别的好听啊、嗯，这个或者说觉得很符合大家味道，自己口味的话啊，这个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嗯，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啊，这个跟大家聊一聊之前举办的那些个人独奏的音乐会吧。 嗯、 当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多大？多大？ 都有都有。 最早的一次， 最早的一次开个人独奏音乐会的时候，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对于每一个，咱们这么说，歌手和小提琴演奏家把这俩职业分开。 嗯。 对于每一个小提琴演奏家来说，第一次的个人独奏音乐会应该是特别特别重要。 嗯。意义非凡的第一次， 是意义非凡，但是我确实有点忘了， 忘了、 那就是太多次了， 太多次了。 嗯，因为我们确实就是不管是这个老师的一些，就是教授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要求也好，还是说我们的一些自发性的也好， 嗯， 音乐会太多了， 嗯 嗯，就是大 个人独奏会呢。 也蛮多的，包括在国内国外都特别多。 那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我想想看啊、哦，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应该是我在这个中央音乐学院毕业音乐会。 哦，毕业音 乐 会 是那种大家一块儿的那种性质的。 不，一般是个人吧。 个人 我当时演奏的曲目都是就是来自全国的，我搜集到的非常棒的一些就是青年的作曲家新作的曲子，为我新作的曲子。 哦， 全场都是。 哇哦，嗯，所以还是精心的去策划了一场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演奏会。 演奏会，那当时感觉怎么样？ 我就觉得，就演奏新作品，我觉得这感觉超棒。 有没有邀请 那些 作者来？就是你不是说会有很多的朋友来为你写？ 有对对对 对， 就是离北京比较近的都邀请过来， 嗯、 都过来了。 嗯，然后他们怎么样的反馈呢？ 就有都有录像啊，然后也有那个就是，我忘记了是什么杂志，中国一个就是古典乐的那个杂志好像也报道了。 哇哦， 嗯， 哇哦，好棒，好厉害， 嗯。 反正我是觉得啊，这个会一门乐器真的很重要，而且我特别羡慕那些会乐器的人，尤其是你想想，还是 小 提琴， 小提琴很难学的。你像我小时候就没功课下来，真的，真的，真的很好听他的声音。 哎，所以凯伦从小的时候四岁就开始学习小提琴了， 对，很小。 当时是有父母要求还是自己喜欢？ 哎呦。 这是一个血泪史， 对，血泪史。我刚开始小的时候特别讨厌， 我当时也不喜欢， 是不是、啊？是不是？ 就很枯燥的， 对， 就每天要就是所谓拉长弓，就练基本功嘛， 对， 特别的枯燥。 看来你也是过来人， 对。然后我就没坚持下来嘛，就是小时候的那些事儿，对 对。 那后来呢？就是 我学琴其实是我妈妈让我学的，然后。我当然，我妈妈让我尝试了很多东西，希望我有一个东西能够就是坚持下来，不论说以后能不能走这项这个专业的道路，然后想要锻炼我的这种意志力吧， 明白。 然后我妈妈原先是唱歌的，文工团唱歌的，当然我小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唱歌，可能是听的 受爸爸妈妈的影响， 对对。但是呢，让我选择了小提琴。 哦，其实这是另外一个方向，这样更扎实，我觉得 是吧？我记得是。现在 所以当时就是你是从四岁开始一直学，而且后来还把它变成了一个专业。 对对。 为什么要把它选择成自己的专业？因为很多人也是这样去学啊，学完之后并就是喜欢而已，然后并没有说哎，我要从事这样的一个方向。 对， 专业， 因为这个专业毕竟是挺难的，而且之后要是想要用它来吃饭的话，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当时吧，你看像在进入专业领域的话，那个时候是在我高中。那我在高中的时候可能还没有特别坚定的一个就是心愿，想要去 有那个想法， 哎，对，想要去走什么专业的道路，并没有那个想法，这是实话。但是呢，当时这个我专业老师建议我，就说你可以尝试一下，你可以尝试，因为我各方面的就是，比方说手指啊、长度啊、胳膊的长度，还有肌肉，还有我的这个对音乐的这种感觉，还是可以去尝试一下。 就是天生条件很好，然后比较适合去做这个事情。 对， 我一直在帮着解读这个话。对对对，就是很优秀啦，对， 就是很优秀啦。 没有， 不要谦虚啊，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我知道小提琴确实是西洋乐器当中最难的一种， 是， 最难的之一吧， 之一，对，不仅会小提琴，还会中提琴。 其实这是相通的了，是吗？就是真正专业领域之后， 专业领域之后，其实。不是特别一样， 应该不是特别一样。小提琴它不是架着脖子，中提琴不是腿要夹着那个，是吗？ 没有，那个你说的那个是 大提琴 ， 对。然后中提琴也是像这样子去拉， 也是夹着脖子那么去拉的。 对，只是比它那个就是要 尺寸大一点。 对，然后重一些。 因为就是我之前也问过很多的音乐人嘛，他们很多也是会一种乐器之后就比较相通了。所以你后来学很多种的乐器也是因为就是 音乐都比较相通的。 明白，很厉害啊。 你看人家开了这么多场的独奏音乐会，咱们俩什么时候能开个车祸现场？ 我还以为你说是相声现场呢。 相声大会是吧？ 对，段子大会 啊。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啊。今天呢，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这位凯伦，以他这种独具魅力的极具复古风格的嗓音啊，反正第一首歌曲，其中的一些小的细节确实很吸引我啊。接下来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Fly Me to the Moon》。 哇，一起来， 这歌难度大的呀。 对，这个真的是很有难度，很经典的一首歌了。 一起来听吧， 一起来听。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To the Moon， 我们的第二首歌曲， 好好，对，好好听，真的，我觉得刚刚不知道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的这个网友啊，各位有没有是什么状态下在看或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反正我刚刚一直都是闭着眼睛，就跟着音乐去想象，我觉得真的太好听了，而且 刚刚给我的感觉像突然之间回到了第一次听。爵士的时候，或者说第一次听蓝调的时候， 没错，我觉得就适合在这样一个夜晚当中，各位比如说手中这个举着一杯这红酒之类的，然后或者呢是我觉得或者是有一种电影画面的感觉，就是脑海当中是那种电影的很多很多内容， 哪怕是穿着一身睡衣， 对，很多电影的内容去浮现，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感觉，就是像是在听音乐会，看音乐剧，就是有一种那个歌剧或音乐剧的感觉， 对，一下子就高端了起来。所以凯伦作为这个一名音乐人啊，可以说音乐人，对，那你最喜欢的音乐风格是什么样的？ 我最喜欢的音乐风格，我觉得是把，可能跟我的专业有关系啊， 还是古典？ 不是，把古典跟流行结合起来的一种 新的音乐形式。 对， 所以自己也会尝试做这样的音乐吗？ 也会。 比如说像。应该是前段时间应该能有个几年了，叫紫色激情，一个小提琴一个小提琴的曲子，是不是类似于那样的？ 也不完全是吧，也不完全是，因为他的这个涉及的领域只是琴嘛，只是小提琴嘛，我觉得可以把一种多元化，就是包括人声，包括这个乐器，然后包括古典的一些元素，还有一些就是现代流行的元素，都通通都加到一起，就是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国内的国外的一些不同的 音乐大融合。 对对对， 有没有一些例子，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包括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们，就是更加直观的去了解一下。 我觉得最直观的就是周杰伦的歌吧， 差不多。 因为他之前是学这个钢琴的嘛，学键盘的，他有好多好多的那个 中国风的歌曲，还有 以及他加进去的那些摇滚还有 R&B 的风格， 什么小夜曲啊之类的会放到音乐当中。 对对，贝多芬， 对对，那种古典音乐的东西会放到那个就是旋律当中， 对， 再配上词去唱出来。 对对 对, 对， 哎，没错，这样大家也可以参照就是周董的一些歌曲，嗯，然后去感受一下啊。 对， 那还是一种蛮好玩的音乐形式。那有没有想法去创造更多的一些类似于这样的音乐出来？ 以后有机会。 啊， 一定以后有机会一定去尝试。 哦，嗯， 对，我们知道啊，是是，嗯。谁？你先。 所以我就是因为刚刚我们的凯伦说了嘛，现在你看我们两个主持人多么的激动，就因为嘉宾太优秀了，你知道吧？然后就是刚刚凯伦也说到，以后有机会去创作嘛，所以自己是不是日常也会创作很多的歌曲？ 我日常对， 嗯， 我从小其实挺喜欢去自己去， 从小就开始创作， 从小就开始写歌了吗？ 嗯。但我不像莫扎特那样出来好多成品，但没有没有， 嗯， 我只是一种喜欢。 那出来很多，出来很多的 demo 也很厉害啊，这个 是不是？比如说日常突然哎看到什么东西，就自己哼唱一些新的，自己可能莫名其妙的一些音乐， 呵， 嗯，是这样的，这样的小创作啊， 自己， 嗯， 就那些音符跳动在脑子里边， 嗯嗯， 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情况， 我也有哎， 比较多的是 了 比较多的是二人转的段子嘛。 咱们俩还是 也可以 这样的专场，你知道吗？所以凯伦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比较正式一点的创作？ 正式一点的创作呀， 嗯， 就是下定决心说我要开始写歌了，我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原创音乐人了。 哎呀，我当然我今天也带了一首我的新单曲， 嗯。 但是呢，这首歌虽然不是我来就是作词作曲， 嗯， 但是呢，这个当然有我演唱和演奏嘛， 嗯， 但是呢，里头有好多的一些就是音乐的一些元素也好，还有一些这个旋律的线条也好， 嗯， 都好像曾经在我的脑海当中 出现过， 对， 哦，所以就其实是， 嗯，真的是缘分，嗯， 哦，明白。其实你也会参与到这个创作当中，只不过是二次创作， 对对 对， 是。 而且巧就巧在这首歌就给到你的时候，你会发现，哎，那我之前有类似的， 灵感一些， 对对对，类似的这种旋律啊，或者是这种感觉，是不是？ 会有。 我们好期待他，应该是过了半年之后会给我们带来他这首歌曲啊。 对，所以大家啊，嗯，也抓紧打开手机啊，如果现在手头空闲的话呢。抓紧打开手机，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 嗯， 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 是的， 那么在我们稍后的半点片花之后呢，将会给大家带来这首我们凯伦的最新的个人EP专辑，叫做不该这样的。那我们一会儿见啦。 嗯， 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在直播间当中跟各位相见了。 不然呢，在楼下吗？ 楼下也行。好，那希望各位多多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具体的参与办法有以下的几种，因为今天来的嘉宾真的是太优秀了，所以真的是诚心诚意的推荐各位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首先呢，我们声音的方式 FM98.2M927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了。那如果要是各位现在方便的话，更加推荐的就是通过视频的办法， 打开手机， 没错，因为真的是太值得一看了。那具体的方式有以下几种，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微信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各位点击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当然如果要是各位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里面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 欢迎大家通过以上这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观看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这个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中来， 屏住呼吸，因为距离我们小姐姐发布她最新的 EP 只剩下可能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好期待哦，好紧张。 所以啊，接下来还是让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啊。 好呀， 这个毕竟半点过后嘛。今天呢，我们有请到了这个一位非常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以及一位歌手啊。这俩是一个人， 多重身份。 对，凯伦，欢迎凯伦，来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这个主持人你们好， 这个主持人， 我们 挺好。 你好吗？真好。 我也特别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好了， 我们放松一下这个心情之后，马上就又要紧张起来了，因为马上就可以听歌了，我真的是太期待了。 对，没错啊。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啊，是来自于我们凯伦的个人的一张 EP 专辑，叫做《不该这样的》。这首歌呢，也是已经在全网发行了，大家一起来听听，感受一下这首歌曲的魅力吧。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小姐姐一会儿是要边拉小提琴边演唱， 哇，现场哎，各位抓紧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吧，视频音频都可以，赶快参与， 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不该这样的，不该是这样。 在人海里孤单的流浪，对自己说谎难免有一点逞强。 这首歌曲叫做《不该是这样》，来自于我们的凯伦的一张个人 EP 专辑， 也是最新的 EP 专辑啊。今天是抢先放送了啊，我觉得现场版的非常亮眼，声音非常的好听，而且还是好像就还是那种就是属于你的 style， 还是那种感觉的唱法，然后再加上小提琴的这个演奏啊，很丰富了。 对，所以刚刚我们聊到就是说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是虽然不是自己作词作曲的，但是有很多的思想或者是说的理念是跟他契合的，所以 有碰撞， 对，有碰撞，所以当时在整首歌曲里面加入小提琴这个想法是你自己想的还是当时？ 对，我想的。 因为我看那个伴奏里面也会有一些小提琴和中提琴的部分，是不是都是你来完成录制的？ 对对对 啊， 对，所以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 啊。 我从小就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本身我是特别喜欢唱歌的嘛，然后呢我又会拉小提琴，中提琴，所以我早就想把这个乐器跟人声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这首歌呢，当时它没有这个乐器的这个弦乐的这个编排嘛，没有这个元素，但是我说建议说能不能把这个本身是一种有点小悲伤的这种挺欢快的这种调调，然后呢把它加入一些忧伤的小提琴的旋律线条在里面，我觉得会更能凸显它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矛盾的一个激化，或者说矛盾的一个碰撞的一个火花。 就更加体现在音乐当中了。这个厉害。 我觉得那个小提琴就像是一个就是蜿蜒的这样的一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形容， 穿插的线条 就穿插在里面，而且特别的柔和，特别的就是毫无违和感的那种感觉。 对，就有点像现在的一些就是比较普遍的那些流行歌曲，然后加入到了小提琴的演奏当中，就是时不时的抓你一下，时不时的抓你一下，当你想跑的时候给你抓回来了。 没错。 很厉害啊，这首歌曲也好，很好听，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去各大音乐平台上面搜索一下，因为已经全网发行了嘛，这歌叫做 不 该是 这 样。对，也可以去搜索一下凯伦。对，想要找到你是可以直接搜索凯伦还是 目前好像不可以吧。我也没搜过我也没搜过。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要是去听歌的话，直接搜这个名字就可以， 搜歌名就可以了 吧？ 哦，你们说搜那个歌名是吧？ 对对对， 在那个就是这个，比方说 QQ 音乐，或者说网易音乐，或者甚至于说这个抖音或者快手，就是想要找到这首歌，搜我的名字或者是歌曲的名字都可以。 不该是这样。对，还是挺有新意的一首歌曲啊。 没错。 对，这个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凯伦呢是作为一名小提琴演奏家，然后在国外也是学习和生活了好长时间，然后回国之后呢自己呢也创办了一个可以说类似于音乐教育的一个品牌。 对 对，叫做怀抱艺术。 对，可以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整个这个创作流程，或者说为什么想要去做一个关于音乐教育方面的一个品牌呢？ 好，我一直就是说从我大学一年级开始一直到包括到现在，包括在就是国外的这个留学还有生活的这个整个的时间当中，这已经多少年了，有好像不到十年吧，然后在这不到十年当中呢，我一直保持着去教学生，就是无论是我在 是去教小提琴演奏吗？ 对对对，主要是小提琴演奏、中提琴演奏，主要是乐器嘛。然后呢，我尤其是在出了国之后，我会有这种就是想要把我们这个，虽然我的理想稍微有点大，可能是不是特别说能够由我自己的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但是呢，我想要致力于这个我们，国内吧，最起码是我能触及到的一些，包括孩子的一些音乐教育，还有一些成人的，就是音乐的一些普及。我因为我觉得首先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讲，这个特别重要。然后呢，这个我为什么又从国外回来了呢？我有一个就是挺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想要创办一个什么，然后呢可以把我自己的一些教育方法，或者是教育的一些方式，然后呢形成一个体系，然后去这个更有专业性、更有针对性的去教孩子们。所以我这个有了这个怀抱艺术的这么一个想法，刚开始，刚开始是只有这个乐器类的这种教学，就只有自己嘛。然后后来我们不断的这个扩大，然后门类是现在是比较多的，包括这个也当然也有演绎，然后也有就是讲座。那我们前段时间我是去了这个西门子，中国西门子的好像是总公司吧。那我去那边，然后进行了一个这个古典音乐的讲座。 那现在这种古典音乐的讲座受欢迎吗？就是大家买账吗？ 虽然说很少，但是还是逐步有这个增加的。还是往这个好的方面去发展的。 叫做怀抱艺术啊。 没错，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像古典音乐说实话大众来讲可能就是接触的会少一点， 对， 但是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东西。 对，有可能就有很多人说这个你每次都让我去听古典音乐，但是我听着听着就心烦了，你总说这能让我排解压力，但是我根本听不懂他就是想表达的是什么故事。我觉得这个反正怎么说，怀抱音乐，这种理念或者是想法给更多的不管是小孩子以及成年人，我就对于成年人来说，给大家普及这种古典音乐也好，或者是说专业的乐理知识，这个是挺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告诉大家怎么去听歌，怎么会听歌。 没错。 好啦，说这么多呢，接下来还是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 接下来是什么样的一首歌曲呢？ Moon River， 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 对，这歌就更经典了， 更经典了。 Moon River， 对，原唱是来自于我特别喜欢的一位歌手啊，小野丽莎的一首歌。 Moon River， 一起来听吧， 一起来听。 歌曲 Moon River 来自于凯伦， 嗯，好好听啊，特别特别适合在夜晚的。今天的所有的歌都很适合， 对，就总是给人一种很安静、很让人心安的一种感觉。 没错，很舒服的声音，然后我觉得风格非常明显了， 对 对，就是复古风、古典的感觉。 而且今天选择的这几首歌曲啊，你比如说任素汐，还有刚刚的高桥洋子，然后还有刚刚的小野丽莎，包括一会儿要演唱的这个，还有一首高胜美的歌，其实这几个人的风格，如果要是不去那么仔细来听的话，他们是有共通之处的，我觉得， 而且都非常的经典。 对，我今天很奇怪，为什么没有选邓丽君的歌？ 对，我一开始就觉得 邓丽君的，最后这个好像就是邓丽君的吧， 是小城 故事，小城 故事， 对， 原唱是，是不是？ 对，没错，还真有、 所以既然已经说出来了， 那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 那这个我就唱一段好了。 okay, 好的好的， 那简单的最后一首歌曲啊，来自于我们的Kellen 啊，最后一首歌曲小城故事，一起来听吧。 成故事段，充满喜和 真不错，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 感觉邓丽君老师又来到了直播间， 快来呀，来小城做客呀，来呀来呀， 好好听啊，而且唱腔真的很像，就有一些处理的部分， 是吧？ 哇，这个今天真的很卖力的演唱， 对对对，就真的感觉是在听专场一样。 对，没错啊，这个不知道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网友朋友们对于今天的演唱会啊，以及我们的演奏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是不是很开心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啦。 没错。那接下来还有我们更加劲爆的环节，因为一开始开场就说了嘛，留了一个梗，我们每期都会有一个挑战的环节啊。那今天我们挑战的环节是什么呢？我们先 期待一下。 对，期待一下。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今天呢，我们的挑战环节啊，这个真的说实话啊、哦、这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挑战环节了。 哎，没错啊，这个为什么大佐老师抱着这么大的一个感叹呢？因为今天真的是实力派的唱将加演奏家，所以说呢，我们的凯伦接下来要接受我们的挑战任务啊。那具体的任务就是现场拿着你最爱的小提琴为各位演奏一段你觉得最好听的音乐，好不好？ 好， 对，就一小段就 OK。 那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凯伦，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对，要给大家演奏什么曲子？ 猜猜看。 真 好，那这样我们先演奏， 那我们猜猜看。 我也希望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当中去留言啊、哦、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一直都在说哇好甜呀、啊、唱得好好听啊，各种各样的夸赞。总之感谢各位的同时，希望继续啊、哦、我们马上的挑战环节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抓紧时间了、来吧，时间交给凯伦。听出来了吗？ 哇哦，好好听！ 二泉映月， 对， 什么二泉映月？ 我们两个为各位二泉映月一下。 对，真的非常经典的梁祝、 对，没错，非常的好听，而且这个声音非常的悠扬了，就像他的歌声一样。 对啊，这个大家可能通过我们的电台的这个无线电传输过去之后，可能会听到一些这个就是。比如说刺刺啦啦的声音，但是我们俩在现场听到的确实那种神还原啊，很棒的。 没错，所以请各位以后多多的关注我们的凯伦，能不能再跟各位说一下怎么样可以找到你，找到你的音乐？ 哎，好像还有自己的一个公众号是吧？ 对对对对 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我的这个公众号的名字就是我的本身的名字，然后再加上我的这个英文名 Helena。凯伦 Helena 是公众号的名字。 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如果喜欢凯伦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各大音乐平台上去搜索一下他的歌曲啊，叫做不该是这样的， 没错， 给予大力支持。 好啦，现在的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6了。 嗯，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凯伦的演唱以及演奏，特别厉害。 嗯，欢迎常来。 对，欢迎常来。 谢谢，好的好的，没问题。嗯， 对，以后给凯伦这个置一个专座。 啊、 哦，我们在这主持，凯伦在那儿。 特邀嘉宾， 没有没有没有。 好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稍后即将收听到的是成一电台，咱们明儿见了，拜拜， 明天见，拜拜。